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呢個世衛總幹事譚德塞的問題咧，就繼續在國際發酵啊，因為咧佢係不憤咧啊，呢、這個台灣的抗疫咧誒、成績好啊，正因為台灣咧唔係世衛的會員國，咁咧就現在網上聯署要譚德塞辭職嘅咧，已經超過80萬人。西方文明國家的傳媒咧嘅評論咧係指斥啊呢、這個彭德塞啊嗰、那個操守有問題咧，呢啲咧亦都好多。咁啊，彭德塞咧就氣急敗壞咧，就出一招非常之好不明智，就竟然指責咧台灣外交部長咧對佢發表種族主義言論。咁啊，當然係冇咁嘅事啦，係嘛？跟住咧，佢又話：台灣佢受到嘅指責咧，多數係來自台灣，咁啊，跟住咧無端端，唉，都算啦。你可以辯論嘅，係嘛？你話我已經盡忠職守噶啦。其實我哋身為世衛嚇、我哋係冇呢個人力物力去中國咧，係親自去調查真相。我哋只能夠係用啊中國提供嘅數字。咁你咪推俾你大佬習近平咯。佢又唔係攬曬上身，無啦啦咧就話自己咧係以做黑人為榮啊！喂，咁其實全世界呢三個月，抨擊你嘅表現咧嘅人咧，係冇人抨擊你個膚色噶嘛？啊，佢無端端咧就攬上身。我當然網絡係有一啲比較坦率啲噶啦，係嘛？嗰啲比較即係啊，以一個人嘅膚色攞嚟攻擊啊，呢啲係非常之唔啱嘅種族主義。但係咧，台灣外交部長、台灣衛生部長、台灣副總統、台灣總統呢啲咧，有頭有面嘅官員咧係未試過，但係佢咁屈人，然後就話自己係身為黑人為榮，哇！咁呢樣咧就另一個問題啦，嚇、啊，喂，你係唔係無端端以身為黑人為榮咧？係你嘅事，但係而家世界上好多人嚇。啊是覺得世衛擁有一個咁黑心的總幹事咧，係人類之恥。咁但係譚德塞既然係指責台灣人咧係種族歧視，呢、這個我哋咧熟悉台灣嘅香港人都知道，方天下之大謬。台灣人咧係最冇歧視嘅啊嘅一個咧誒、一個族群嚟嘅，係嘛？因為佢哋自己俾人歧視啊嘛，係咪先啊？啱唔啱啊？ 或者换另外一个角度，即系佢哋对于同志平权啊、婚姻啊，或者系嗰啲跨性别人士嗰种包容同埋法律上对佢哋嘅保障咧， 系 喺成个亚洲地区咧系好领先 嘅，数一数二。同埋对台湾嘅原住民呢、這个咧，民进党嘅政府咧，亦都系咧，佢哋上台之后系。好熱衷於咧，係提倡原住民嘅文化啦，即係嗰啲高山族啊，係嘛？同埋咧係向外國嘅遊客咧係介紹高山族嘅嗰啲繪畫啦。咁我冇幾耐之前，我去過台中咧，見到嗰個博物館咧，都睇到咧佢哋正在舉辦一個啊，唔係台中台北啊，一個咧係台灣高山族嘅藝術展。 嗯 啊，包括咧台灣高山族咧係嗰啲一啲木雕啊，咁咧即係令人哋開到眼嘅，所以點會有可能啊？ 同埋一個簡單嘅邏輯問題咧，我記得譚德塞喺嗰、那個即係講話裏邊咧，佢係指責有啲網絡嘅言論咧。來自台灣就針對佢個膚色咧，就作出一個種族主義嘅攻擊啦。咁呢點咧，我唔否認係會有嘅。啊，因為網絡上即係個人究竟係邊個，你都唔知。咁啊，如果佢有證據，最好攞出嚟啦。咁但係如果你單憑一個網民嘅言論而去推論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咧，係有種族情即係歧視，尤其係指責埋個政府咧。如果根據譚德塞依種邏輯咧，中華人民共和國咧係最種族歧視。 性別歧視嘅國家，因為你睇到佢個網民呢，截至今日為止，我上去微博，因為呢4月9號呢有一單呢，就係、是、有喺廣州有一個即係黑人呢，就唔知點樣喺個酒店裏面呢，又係即係違反隔離呀，咁出入呀咁樣。咁網絡上面呢，就全部人呢，即係好多人啦，唔係全部人就動用咗一個種族歧視嘅字眼，即係我哋唔方便直接講出嚟啦，即係黑啊咩咁啦， 你都諗到㗎啦， 係啦，咁你諗到㗎啦，咁好啦，我哋光明頂講過好多次㗎啦，如果喺中國大陸網絡上面嘅言論係不為政府所接受嘅呢，一定係會刪除嘅，但係而家你見到嗰篇嘅即係新聞呢，嗰啲網民嘅轉述呢，全部好多呢都係用黑 X 呢去形容呢個咁嘅黑人嘅行為，即係等於譚德塞指斥台灣嗰啲網民攻擊佢嘅字眼一樣。嗱，如果用同一個邏輯，譚德塞因為台灣嘅網民有人用呢個種族主義去攻擊佢，於是台灣政府就係一個種族歧視嘅政府。咁而家我睇到呢篇廣州黑人嘅報導，大陸嘅網民亦都係用呢譚德塞講嗰個字眼去轉述同埋評論，咁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呢都係一個呢種族主義對黑人歧視嘅國家，嗱係咪先？呢個邏輯嚟㗎嘛，因為譚德塞所引述嘅並非係蔡英文或者外交部長佢哋自己喺個面書或者推特裏面講啦，係只係來自台灣嘅網民，於是佢就推論係台灣。咁而家我睇到來自微博嘅網民啊，咁咪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都係一樣係種族歧視囉。 咁最近呢幾日呢，就好多朋友就收到一啲趣聞啦，就係、是、呢喺非洲有一個好愛非洲文化嘅黑人少年，好明顯呢佢係去過中國，懂得講幾句普通話。咁佢呢義憤填膺呢係出嚟向世界呢揭發一件呢怪事。 咩怪事呢？ 就係、是、有一班中國人去到非洲呢，你都知唔知一帶一路啊經商定咩呢，就悶過頭啊，或者呢佢哋有任務在身呢，就教嗰度嘅一班非洲兒童係中文嘅。你知嘛？咁你教中文唔紧要嘅，你咪教人之初性本善，或者集大大思想人类共 同。集爷爷好嗰啲。 咁呢班中国人呢，唔知点解呢，唔知佢哋有幽默感啊，定係天生性格刁转呢，就老点呢班非洲黑人細路。就教佢哋讲呢，就用普通话讲，我哋智商低低，我哋智商低，同埋我是黑。一个咩字眼，咁咧就呢班细路仔天真无邪，就信咗呢班中国叔叔伯伯咧，系教佢哋讲开啲中文，可能佢哋呃，即系受到误导。呢细路仔嗱，呢、這个你咁讲，即系话早晨 ，good morning 吓、啊，我哋系非洲人，我哋愿意同你做朋友，诸如此类。但系其实讲咗另外一个。一啲侮辱性嘅说话。於是呢班天真无邪嘅細路仔好开心咁呢，就对住个黑板上面写住我是黑乜，我智商低，然后呢就好似好开心咁喺度 perform。好吗，喺度呢表演。咁当然俾呢个黑人少年睇到，於是呢佢就向全世界揭发。嗱呢班黑人細路仔点样样喺度讲学中文呢，我哋不妨听个声带同埋呢个黑人少年嘅好愤怒嘅解说，我哋听听。 我是黑鬼， 我是黑鬼， 智商低， 智商低， 耶 耶。 So sad man, I feel mad and sad at the same time. I've been trying my best to stay away from this content, like talking about China, Africa, because I feel like when you talk about this issue, Africa is not ready to bring measures to control or bring measures to resolve this kind of issues that is happening in Africa. The leaders or people in power don't care about its people. People always try and take advantage of you. When these people come to Africa, we treat them like kings and queens. Most Chinese people are angry because of coronavirus, the way the world doesn't want them to go to their various countries. Some of them are saying that don't use coronavirus to be racist to us. But, you know, some of you are so racist, man. What happened? I'm so mad. Very mad. Make sure you share it for me so that people will know what is really happening. What's You got there? 非洲嘅即系好爱国同埋好爱非洲乡下嘅呢位少年咧， 你要解说啦， 冇解说就系话中国人咧喺呢个武肺期间就口口声声话自己遭到种族歧视， 嗯， 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己所不欲就勿施于人。你既然唔想受到人哋歧视你，点解你嚟到我哋非洲去教我哋啲细路仔用一啲咁卑劣啊？的方式呢去歧视我哋啲非洲嘅下一代。 嗯。 非洲嘅小孩仔你要知道嗰段短片里面呢个个着住唐装。即係当然係俾佢哋嘅所谓嘅中国老师语文老师教佢哋着。然后呢好开心咁呢係用中文讲一啲羞辱自己嘅说话。但你剛才听到啦我智商低。 嗯。 同埋黑板嗰度仲要写教佢哋写埋咁嘅字眼。 嗯。 即是这种对于完全无助同埋呢天真烂漫的儿童呢那种这样的不可以说剥削是那种欺凌呢同埋是那种愚弄呢同埋那种羞辱呢是超越人类文明底线。 嗯。 那但是为什么这些中国人这样做呢 嗯。 他们这样做还要拍了片段呢在个网上流传。到底这些怎么 即是 他们自己的民族形象有什么帮助？ 我想特别是因为你利用了小孩子的天真无邪啦，因为小孩子他不知道那么多东西，可能你的叔叔即是教他中文或者是给一些糖果好处他，那 跟你做咯。那他们做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自己在侮辱自己的民族或者肤色。那这种是一种我直接可以用很邪恶的行为。即是这种是比起你在网络上面去批评谭德赛的肤色是更加即是邪恶。 因为这个联合国都有即是妇女儿童的保护条例。 没错。 这样呢是摧残一些儿童的身心。 嗯、 你要看看这些儿童当他们知道真相的时候、 嗯、 他们会对人生对成人世界、啊、不要说对中国人这个这个民族和个文化、嗯、会有一些几失望。 即如果打个譬如即等于你说即八年抗战的时候、啊、你教一班中国的小路仔、啊、去用日文去说自己是支那人、 啊、 一样 说我们低智商、 啊、我们是支那人。 我们理应是被日本呢是管治、 嗯、 跟着呢还要用这个、啊、日文讲天皇万岁。 是啊 咁而係你呃佢喎，話、 嗯、 你頭先講嗰啲係 sayonara， 即係等於 hello， 你好嘛，係嘛， 早晨再見咁。 係啊，係 嘛？喂，日本侵略中國嘅時候啊，都未試過咁樣羞辱啊你中國人嘅細路仔啦，係嘛？ 嗯， 咁何況而家呢啲有咁多孔子學院啊，喺呢啲英美或者世界各地開啊，咁啊喺度聲稱話教當地嘅人咧係中文。咁你话孔子学院喺呢个瘟疫之后仲有冇面啊？ 哦，执咗好多噶啦， 已经执咗好多。广告翻嚟再讲。咁啊，讲翻转头咧，头先呢啲片段咁样公然去愚弄呢啲非洲细路仔，对于一啲中国人嚟啦讲咧，确实系好好笑嘅，系嘛？ 嗯。 不过咧，即系如果系。一个人有啲基本人格嘅操守咧，就实在系笑唔出的。 不过个来源咧，有人就提出咧，就系、是、来自淘宝嘅。咁点解咧？你知淘宝乜嘢都有得卖噶嘛？咁咧就原来系有啲服务咧，就系、是、你可以买一啲即系人咧，或者叫细路仔咧去同你讲生日快乐啊，或者情人节快乐啊咁样。咁啊，唔知点解咧，就有人咧就出钱咧，就会去订制。就是一班即系咁嘅黑人细路仔咧，去讲一番咁嘅说话， 就博嗰个寿星公或者 唔知佢取要取悦边个或者佢 朋友啦，女朋友生日啦， 咁啊即系系一啲背后可能系有啲商业嘅操作嘅、 哦，即系变咗呢个系一个 一个商品嚟 嘅，系啊，商品嚟嘅， 即系一个商机嚟嘅， 系啊， 即系有一啲中国人走去非洲，就教呢啲细路仔咁样录咗一段， 嗯， 然后就用嚟生财，就翻翻， 或者调转系有人需要一啲咁嘅视频，于是咧就去落订。於是你知乜嘢人都有乜嘢服務都可以提供㗎嘛，淘寶。咁於是佢就錄製咗之後交貨咁樣囉。 咁就算咁嗰個人中間監製嗰個一定係中國人啦。咁你收咗啲錢嗰啲細路仔亦都冇得分版權應該。 唔知道中間有咩即係商業嘅操作啦，可能啲細路仔就分到粒糖啊， 有粒糖 或者飲支汽水啊咁樣啦。咁因為你見到呢 一本啲嘅， 即系佢唔系一个即兴嘅一种恶作剧。你见到佢着晒唐装衫啦，有晒黑板啦，跟住好似有埋张横额添啊。 有。 咁啊，系一个即系我哋叫 scripted， 即系话已经写好剧本。 嗯。 系有目的、 有组织、制作、有预谋、有剧本咁制作。 即系唔系一个即系我哋随便攞个手机咁样拍一条短片，跟住 send 俾人咁样，而系应该背后系有人系要求指定嘅形式服务，个 stage 或者服装，甚至要有黑板，再有横额咁样，即系一件好完整嘅制作嚟嘅。 咁即系话呢段片咧，吓系有人咁样去拍嚟咧，放上去， 系 就唔同啊！好似我同你有一日去到非洲旅行， 嗯， 入住内罗比咁样有个酒店。突然间喺个酒店门口有红地毡，有一班咁嘅细路咧，用咁嘅形式嚟欢迎你同我，咁我睇到非常之震惊。 嗯， 于是咧立此存照当纪录片咁拍，拍完之后咧喺个群组度话俾人听，非洲我遇到咁嘅怪事，嗯，完全唔同嘅， 唔同嘅，唔同嘅，即系嗰种系你猎奇式啊，或者系我叫 documentary 啦，即系纪录片你拍到，但系而家呢只咧。是创作的。 是啊，哇啊，真是犀利。 是 scripted， 啊就有即是讲返转头啦，是吧，就听讲呢种咁嘅演艺同埋呢种功课嘅文化呢，喺淘宝嗰度如果係可以呢，都可能要讲係呢个係中国嘅国情文化嘅一部分啦。 嗯。 正如呢个苏哲安教授讲，在人类之间文化没有高低的，是可能中国人用这样的叫做功课的文化呢，亦都不能够说是特别是低劣，我们要平衡一点。 我刚才提及呢那宗广州的新闻，就是4月9号广州愉景湾发现一个黑人无症状感染， 嗯， 於是全棟業主呢就被居家隔離啦，咁於是透露呢，這個被確診嘅客人呢每日帶唔同嘅女人返屋企，而同呢啲客人接觸嘅女人呢都未揾到，好啦，跟住網絡上面呢就瘋狂地去批評呢啲膚色嘅人，我又係嗰個黑 X 嘅字眼啦，滿身惡臭，連豬都不如，居然還有那麼多的女往上撲。 哦， 众所周知，广州是非洲大陆上最大的一个城市。 系系。 嗱，仲有其他嗰啲，我唔方便讲咁多，即系种族歧视嘅字眼。你自己上网睇啦。 咁啊，呢啲冇乜逻辑噶。呢个黑人朋友吓带不同嘅中国籍女子翻房，咁啊关你咩事一个只要唔系强奸就得啦，系咪？ 关唔关佢事都唔紧要， 关人关周围。 你唔抵得啊，你妒忌啊都可以嘅，呢个人性。但係你用咗嗰个谭德赛指称嘅字眼喺微博上面 呢，呢个都唔止 转述，咁样咪即係构成呢个中国系一个种族歧视嘅国家。 绝对系啦。 谭德赛系咁讲㗎嘛，佢话台湾网民咁样讲，外交部长呢即係台湾啦，系知道嘅。 认可。 咁我即係话微博上面呢啲人咁样写，中国嘅外交部长系知道嘅， 中国政府一定知啦。 系啦，咁于是乎，中国亦都系一个 你知佢删帖 种族歧视嘅国家， 同埋呢个严管呢个叫微博言论咧系最出名嘅。任志强咁写一篇咁嘅嘢，咩皇帝的新衣都即刻拉。 喂，你写政府两个字都拉啦，你要写 ESF 咩 ESF 噶嘛？ 咁点解呢啲唔拉咧？你个意思即系话呢个 认可咯？即系国家认证咯，呢个称谓系。 所以咧，谭德赛咧冇错，系嘛？ 你在遠東確實遇到很厲害的膚色人士或人種遇到很厲害的種族歧視 不過不在台灣海峽的東邊 所以我想他的方位是搞錯了一點 好了,新聞回來再說 這宗涉嫌的種族歧視的搞笑短片之後據說在實況方面又有一些新鮮熱辣的爭議性的種族事件在北京發生網絡上流傳現在正值世衛的譚德塞在批評台灣涉嫌歧視他之際大陸 在北京爆了一件事,來源在哪裏呢?如果台灣的媒體都可以不相信 來自一個叫Citizen TV Kenya 即是肯亞的國民電視,即是非洲的媒體 就說現在在北京很多非洲人被防暴 落族客令,在天寒地凍時露宿街頭,沒糧沒水 連坐巴士入超級市場都不准 這件事爆出來之後,很多平時對中國友好的非洲媒體都一致報道 中國對非洲人十分殘暴 還請了部分人上了電視台接受訪問 這件事不知道譚德塞如何回應這個無可否認不只是這些以前我們都介紹過一些事譬如大陸的春節晚會找人擦黑臉去扮非洲黑大媽還有一次某套戲更好笑有一個場面就是有人放火燒死人燒死幾句招屍就真的我服了你們大陸的演藝界 佢預期走去做幾個公仔,好似探頭咁樣,佢搵幾個黑人臨時演員,就咁累到。就當呢,招式,就當係個華語劇集裡面消息個幾個。咁所以就有時啲拍戲呢,製片呢,係要諗住慳成本啲個都難講,好啦。咁當然啲重要啊。 一隻洗衣機的廣告你記不記得很久了擺一個黑人進去然後出來是一個白人就說他那個洗衣機好像洗衣粉那個不是洗衣機甚至洗衣粉進去擺一個黑人進去轉移一輪出來是一個白人我記得我們幾年前說過 廣告首先那個黑人不是特別英俊不知怎樣下那隻大陸洗衣粉之後放進去洗完之後出來那個白種的男子是一個俊男又年輕所以這些片段我很希望譚德塞總幹事見得到以及世界上其他的網民都可以分享一下這種很有創意的文化好不好 因為文化多元,公道自在人心,你說覺得種族主義而已,但是中國人這個廣告覺得是有創意的,所以大家評價你,我們只是數光明頂,我們歷來關注這些歧視非洲黑種人的個案,我們隨便數了幾宗中國人,因為我們光明頂向來都主張種族平等, 但凡有任何種族歧視的言論一定我們要猛烈抨擊的當然誰發表種族歧視言論如果被我們捉到我一定要將它翻譯為17個語言推向國際予以聲討令人義憤填膺所以這種惡劣的行為是不能夠容許我們再說 好了,至於為何這種現象是在中國人社會裏面是變本加厲的,對於黑人的朋友的歧視。剛才你說的廣州驅逐黑人,一些反應就是我覺得中國男人的心理,就是他們不喜歡見到太多的女同胞,是 喜歡跟黑人的男性做朋友,或者是一夜情。 我剛才說,人家喜歡臭黑人的男性 关你啊，炎黄子孙嘅男人咩事？ 系啊，头先我讲述广州嗰单无症状确诊嘅黑人事件咧，就系咁啦。你攻击佢嘅肤色啊，或者佢嘅生活习惯都算啦啊。但系咧，你见到好多嘅评论咧， 妒忌啊嘛， 系唔即系不耻佢每晚带不同嘅中国女性咧，就翻去呢个住所。咁所以咧，就对佢咧就讲咗好多即系种族歧视嘅言论。咁但你隱隱見得到咧，咁樣同時間反映緊咧，啲中國人咧，即係嗰啲批評嘅中國人咧，係帶有一種咧 歧視。 我唔知佢係妒忌定係羨慕。 妒忌。咁其實咧，黑人咧係有好多好正面嘅嘢。 係啊。 點解咁多女性好中意同黑人做親密嘅朋友咧？ 嗯。 我哋大家知道，因為黑人即係佢哋個性徵嗰方面咧，有一啲。非常之過人嘅優點，喺呢方面咧，係令到好多女性朋友同佢哋親密交往之後，覺得特別開心。咁我開心成點我唔知道。我希望我下世投胎咧，都做一個女性咧，係可以同啲黑人嘅男士有一個即係緊密嘅體驗。 咁呢、這個 呢個係一個統計， 呢、這個一個迷思嚟嘅， 唔係迷思啊，係事實啊。你唔係啩？阿鮑 Sir， 你咁純情，你冇睇過三級四仔啊？ 唔係我個迷思，咪就講呢樣嘢。 我十幾歲都睇啦。 唔係我而家日本嘅愛情動作片都仲有個系列咧，係同黑人有關嘅。 點解咧？ 我都唔係好明啊，所以我咪呢個迷思。 因為佢哋天生有呢個優點咯，係嘛？啊，啱唔同埋我哋細個咧喺香港咧。都對黑人係好有好感啊！嗱，仔細聽香港商業電台，我仔細聽用黑人牙膏，因為嗰隻歌仔黑人牙膏，黑人牙膏靚，咁我自細係用黑人牙膏， 我都係啊， 你係咪啊？ 我都係， 唉，冇怪得你棚牙咁靚，同埋有時打波咧撞親淤親咧，我哋工人啊，我哋知個年幼個本土情懷咧，都同我哋捽黑鬼油啊！咁呢隻黑鬼油呢係嶺南藥廠嘅百年嘅出品，佢功能活血生肌止痛消炎散腫。 喔、哦、喺上海街呢好似仲有得賣，仲有得賣，仲有得賣。 所以我哋自細呢都接觸到即係呢啲多元文化呢，都知道我哋唔應該去歧視呢個世界上任何嘅有色嘅人種，係咪、因為自己都係黃種人啦，係咪咁所以呢見到嘩即係北京咁而家將啲肯亞嘅非洲嘅朋友咧當做低端人口咁驅逐啊！咁我哋又唔可以話即係強硬去抨擊啦，因為你知大陸而家13亿網民好犀利噶嘛，係嘛？咁我哋如果幫呢啲黑人嘅朋友，一分分鐘變咗漢奸咁啊，港獨噶嘛，知唔知啊？咁你知佢哋嗰啲大陸又慣咗掃黃打黑啊，咁樣。 我問個簡單問題啫，咁台灣或者台北，佢有冇出動防暴去驅逐呢啲非洲黑人朋友，或者係唔俾佢哋進入酒店或者超級市場啊？ 冇聽聞。 咁台灣冇喎，咁但係中國嘅首都北京有喎，係肯亞嘅國民電視報導喎。咁究竟邊個國家歧視黑人 咧？唉，真係，所以 咁啊，真係。唉，我都唔识讲啦， 真系唔识讲啊！呢科国际关系咧，揾下其他啲专家嚟到解释下，都好复杂啦，系嘛？咁真系点解黑人咧喺唐人里边咧系特别受到男性嘅憎恨同歧视？ 我明噶， 又几受到女性欢迎咧？呢样嘢真系一个好矛盾。 我唔系纯情，我真系明，因为咧黑人咧，第一佢音乐方面嗰、那个即系。即係造詣或者佢嗰個天生嗰個節奏感好強。咁咧，第二就係佢哋體育方面咧，即係可能佢哋嗰個肌肉啊或者骨骼咧天生異品。跑步啊，或者係即係譬如話打籃球啊依啲咧好出色。你都知啦，呢兩方面咧都係咧，即係好容易去 impress 女性噶嘛。即係體育啊、音樂啊咁樣。咁你咪變咗好多我哋啲即係。即中國人咧，就會產生咗一種好自覺、好渺小嘅心態，所以咧就同時間咧就會即出現咗一啲種族歧視嘅言論。 唔係，佢唔係歧視，係妒忌。 哇！ 是妒忌，所以这方面来讲呢，即是在自己是亚洲人呢都不会帮中国人的，因为我自细见听这些言论听得多了，即是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讲我们香港人呢就活在一个国际城市啦，是吧，咁就算重庆大厦嗰度好多啲非洲嘅朋友有时落难喺嗰度暂时居住吓，但系都俾咗我哋一个多元文化嘅环境啦，系嘛，不但成就咗一套艺术电影啦，而且里边啲食物啊咁都好咩啦，系嘛，夜晚黑弥敦道咁都好热闹啦，而家当然冇啦，系嘛，所以咧我哋香港咧系一个国际城市咧，应该同世界各地嘅朋友咧系为善。参考下佢哋啲非洲音乐啦，有时嗰啲击鼓啊嗰啲咧，都听到人血即系血脉澎湃嘅都。我知道有个朋友个女咧就好沉迷呢个非洲嘅敲击乐。即系佢觉得嘣嘣嘣嘣嘣嘣，即系令到人好 high。系嘛？所以咧喺呢方面嚟讲，我哋要真系用一个好宽容或者咧。一个咧系好全球化嘅心去睇啲， 系啊，同埋可能你哋琴晚都提及啦，蔡英文即系嗰个回应系十分之得体嘅，佢提及即系台湾所遭受到嘅喺国际社会嘅歧视， 佢自己俾人歧视，同埋点会歧视黑人， 系嘛？甚至佢哋嗰个即系抗疫嗰个即系指挥嘅唐凤都系一个即系跨性别嘅， 系啊，唐凤系啊， 咁亦都曾经有啲蓝营嘅人或者系一啲唔反对嘅人都批评过佢呢个咁嘅身份噶， 系啊， 系嘛，其实佢正是佢哋自己系身受其苦嘅， 冇错。 咁佢哋点会去针对翻一个即系黑人嘅肤色呢个政府？ 同埋民进党系一个即系以台湾人为主嘅一个政府，佢哋当初点解参政就？就是因为是遭到他们声称四九年之后来自大陆的外省人的歧视，所以民进党之起家就是受打压和歧视那个悲情里面是建立，所以你说蔡英文的政府走去歧视谭德赛这个肤色咩方天下之大谬， 即是说服力比较弱， 好了，广告回来再讲。咁呢个谭德赛呢就挑起呢个叫做台湾种族歧视佢嘅一场争论。呢个极之无聊，因为呢佢係想转移视线。想呢漂白佢嘅罪行。而美国已经有参议员呢係要求谭德赛呢去美国呢出席听证会。咁呢要佢辞职嘅呼声亦都呢係日益高涨。佢嘅罪行呢我觉得係非常之严重。你睇而家美国呢都已经几多万人确诊。淨係纽约都16万。 係咪疫情最严重。 唔好讲意大利。呢啲人命债呢係谭德赛呢双手係沾满鲜血嘅。係一定要有一个交代。咁所以呢呢个唔係话呢你可以呢一下叫做受到种族歧视咩天生以黑人为荣呢啲咁嘅废话呢就可以呢轻轻打发。信佢呢啲咁嘅辩解嘅人呢都係智商有问题，我认为。吓咁只会呢係令人反感。同埋因为出自你谭德赛嗰把口，所以呢种族主义呢一个本来充满道德嘅高地嘅一个词汇都俾佢污名化。 你睇返喺另外一啲国际社会啦，即係对于谭德赛呢种嘅言论嗰个支持就好冷清嘅。因为相信其他嘅一啲譬如黑人权益啊少数族裔权益嘅组织都知道呢谭德赛系借呢种咁嘅攻击 达到佢嘅政治目的。 冇错，佢哋唔会被佢骑劫，亦都唔会俾佢利用啦。所以你见到冇乜呢啲出嚟组织出到嚟去支持佢或者係认同佢嘅言论。 係呀，唔知死咩係咪先。 嗯。 咁即係更加係美国啦。美国呢人哋一早已经黑人平权啦。 嗯。 係咪人哋即係曾经有个黑人做总统啦奥巴马啦。 而且据说都做得都几出色啦。就话乜呢个叫鲍威尔啦，吓、啊、黑人嘅国防部长啦。就算系布殊时代任内，西布殊都有个黑人嘅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叫做啊 Rice 啦，莱斯啦，系咪？ 嗯， 又系中文咧，有一度唔系好几好啊。亦都佢叫赖斯，啊叫姓赖。呢啲咧，呢啲咁嘅翻译咧，都潜意识都系有对黑人妇女嘅歧视。所以你问我，我呢个 Condoleezza Rice， 我唔会叫佢做赖斯。是吧、 嗯、 因为叫应该是莱斯 ,Rice, 是吧、 嗯嗯、 所以这些呢就你们听开光明顶呢都会留意得到啦，是吧，那么所以呢就另外即是黑人来讲在啊美国的演艺成就也都很多啊，譬如说这个五十年代这个 Nat King Cole, 哇真的他是拥有世界上男低音最动人的歌喉啊，是头三名。佢唱嗰啲名曲 ，Mona Lisa 啊 ，Autumn Leaves 啊，系嘛？呢、這个叫 Too Young 啊，系嘛？即系而家咧系冇人可以取代，而且咧好不幸嘅就系佢五十年代初期喺嗰阵时一啲相对种族歧视严重嘅一啲地方喺美国咧，系佢一上夜总会台就俾下边啲人咧系柴台，所以佢好唔开心，不断去食烟啊，咁咧。有肺癌同埋抑郁啊，呢啲肺嘅毛病咧，就令到佢好早逝世。 嗯， 系咪？ 咁啊，如果谭德赛真系咁注重呢个种族歧视或者系权益嘅，咁不如关心一下新疆嘅一啲啊劳工训练营啊啊，或者俗称啊一啲拘禁营啊，呢啲维吾尔族嗰啲少数族裔嗰啲权益啦，佢咁关心黑人嘅时候， 佢当然唔敢出声啦，系嘛？ 系嘛？你冇讲嗰句说话， 老板咩？唔惊得罪老板咩？突然间做咗种族平权斗士，唔好笑死人啦，系嘛？ 系啊，就凭佢。 咁但系佢变咗一个反面教材，亦都唔系坏事。呢、个令人意识到，原来呢个世界上仲有咁严重嘅种族歧视。所以今晚咧。即是有針對一個瘟疫的時代，我們即是想激勵一下人心又什麼都好呢，我介紹一位很多人都聽過，真是聽過一定喜歡這位美國已故的黑人歌手 Louis Armstrong 的、What a Wonderful World。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 I watch them grow. They learn much more than I ever knew. And I think to myselfWhat a wonderful world. Yes,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